喂 ，hello， 唔 <Hello? S 1> 知道听唔听到咧？因为呢排咧，啲人成日话啲咪又拆又冇声，都唔知听咩又讲，好啦，好烦。喂 ，hello， 我系探长啦，咁啊唔使讲啦，真系好紧张嘅。即系其实咧，我第一次咧就揾一啲之前唔识嘅嘉宾上嚟，平时通常咧都起码饮过一次茶啊，食过嘢。咁咧佢又叫 Colette，hello， 系啦 ，hello 大家。即系头先有听众咧，我嗰个预告嘅时候咧已经。問喂係咪真人係咁樣㗎咁樣，即係佢哋要我成日整蠱佢咧。 你覺得咧？ 你覺得咧？喂， 你覺得 咧？喂，咁嗱唔使講啦，即係我之前已經話咗你係一個紋身師啦。咁其實今日嘅話題咧都係圍繞住，即係平時我冇話題嘅，平時嚟到先算啦。但係今日咧，即係我除咗呢個話題之外咧，我唔知點樣打開第二個話題。原因咧，你知道即係對女仔咧。尤其是對陌生女仔好害羞嘅，平時啊，不過講你都唔信噶啦，即係但我平時咧就可以掩飾到嘅。咁咧，我點解會請啲嘉賓咧？通常我請啲嘉賓上嚟咧，都係即係唔係話求其請嘅。通常我覺得有啲內涵啦，我需要揾上嚟。咁所以咧，即係尤其是我即係我因為我 follow 咗你一排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咁咧因為你係嗰個女仔叫咩啊？即係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嘅。啊，嗰、那个咩哥啊，叫做 Nicky 哥啊，我唔敢唔惯咁样叫佢。咁我见到佢 common friend 嚟嘅，咁咧佢哋又喺中环翻工咧，曾经。咁我同佢都倾过，原来你喺中环翻工嘅嗰阵。 系。 系嘛？咁可能你唔记得咗佢个名，可能又唔同咗啦，因为网名同埋真名又可能系唔同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我咦睇住你嗰阵时欣赏你嗰啲跳舞嘅相啦。咁跟住而家即系嗰阵时，反而个兴趣唔系太大。因为本身我又唔系呢个行业啦，同埋我系啲 CD-ROM 斋睇嘅啫嘛。咁但系后来你纹咗身之后咧，即系见到你画咗啲画之后咧， 即刻内涵起来啦。 哇！即刻即刻两边都有啊。同埋点解嗰啲有个观众咧就话啊，佢会怀疑系咪嗰个人咧？因为可能觉得太 perfect 嘅嗰张相，直头好似求其攞啲 stock photo 咁样夹硬执落嘅。我点话呢啲人啊，傻仔！ 拧翻嗰个动作出嚟先。 系啊，那个动作同埋嗰个妆系咪一样？ 唔系今日 个妆好似呢度有。 今日呢个淡啲。 系喂，咁啊，不如讲下你啊。 好啊。 系咯，因为嗱，我讲你嘅时候咧，我要 forward 翻条 link 出嚟，咁我唔能够一心二用啊，所以咧，你同啲观众介绍下究竟你系点样入行啊？咁样，你讲下先，好唔好 ？OK， 点样入行系？因为我都中意画画嘅，本身就其实就唔系点讲咧，即系唔系特别话系想好 into 呢一行。 嗯哼。 不过我男朋友系纹身师。 嗯。 跟住佢就夹埋我咁样。 嗯。 跟住佢就发掘咗，因为原来我好 都系呢个 好适合， 好适合。 系啦，咁样咁我就好啦，咁样啦。 咁你暂时有啲咩客仔多咧？即系冇话分开有啲咩人你唔问啊咁样嘅。 反而系风格上咯，即系我要问系我中意问或者系最好用翻我嘅 design 咯。基本上都系问我嘅 design 咯。 我谂而家纹身嘅人都系 嘅。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有冇拜过一啲师咧？除咗你男朋友之外咧，或者拜见过一啲老前辈啊？因为听讲湾仔有个纹身师好劲嘅，有个阿叔。纹咗几十年就纹水手开始，咁啊传俾下一代咁样嗰啲。 哦，香港嘅就少啲，因为多数我哋都系出外国参展嘅时候，会同嗰度嘅师傅交流，即系外国际展览入边 系 咁样咯，会大家交流一下。 最近台湾个你有冇去啊？ 有啊有啊。 台湾个搞到好似成人 show 咁样，点解？因为有搵嗌晒啊，即系个台大台啊，嗰啲 booth 我谂都系专业嘅。 系 咪其实即系喺亚洲人个角度咧？即系硬系觉得纹身呢个行业咧，都系即系有啲有色眼镜咁样。 我谂而家会好啲，而家会好啲，因为我去高雄嗰纹身展有好多小朋友去，其实 小朋友 系啊，系一家大细咁样带过嚟，佢哋嘅风气好好噶。 台湾好得意嘅，因为台湾咧任何小朋友都参与任何活动， 系啦，佢哋对文化嘅风气睇得好好， 嗯， 系咯， 系。咁你继续先，因为我要 copy 翻嗰条 link。 好啊， 我要。專注我先得啊！咁你佢哋講下嗰只台灣嗰個經歷啊？ 台灣嗰次就我哋鋪頭去參展咁樣啦，咁就然後會比賽啊嗰啲啦，咁我就冇嘅咁樣，跟住就會去到嗰度睇到唔同國家嘅師傅， 佢哋做嘢啦，你會同佢哋傾偈啦，或者大家交流一下啲心得啦，咁其實係好好，即係唔會話我會收埋我啲秘技。 哦，咁其實係咩個 trade show 咁嘅，即係主要係技術交流啦，又話即係做到生意 都要做生意嘅，因為會 booking 嘅又係啦。 哦，即係專登 book。 係啦，咁做有啲就會擺啲自己嘅設計喺度啦，就我睇中你呢、這個，我有冇方法 book 到咧？有啲師傅已經係。好密㗎喇，已經去之前已經 book 定晒所有嘢㗎喇，咁樣囉。 係。咁佢香港我喺網上面搵呢，即係做咗少少功課啦、都有幾個紋身師，咁佢哋遇到嘅問題呢，似乎你可以遇唔到，因為可能你客路同埋你本身你男朋友有基礎已經做開，會唔會係俾佢哋冇咁多困難呢？定係嗰啲全部專登扯啲困難出嚟搞到件事，好即係你咁喺香港所有訪問呢，都好似哇好驚辛苦有理想咁嗰啲。 咁當然都有。 即係好多打壓嗰啲，我覺得你好似冇㗎，好順利㗎。 唔係呢啲都係大家睇唔到辛苦同辛酸嘅面。 即係我見到你個 path 唔係好長時間㗎嘛。係 呀係。 係咪都算係比較快。 係呀，我係新㗎。咁然後其實擺咗好多時間去練習囉。 Okay. 即係邊啲地方畫完覺得唔好嘅係自己改囉。即係我唔係嗰啲我嘅失敗我會同人哋講嘅人。 嗯、 即係我俾你哋睇到嘅嗰一刻已經係我嘅 the best 嗰種嗰、 okay. 種人囉。 Okay. 咁、樣即係我想知道台灣嗰次嗰、那個嗰個叫做展覽呢、紋身展覽佢搞第幾年嘅。 第八年啦，好似系，第八年啦，系咯。 哇，咁但系我知道台湾都系啦，有啲好日本嗰啲遗风啊。 嗯， 如果你欣唔欣赏台湾嗰啲人嗰啲 artist 啦，同埋日本嗰啲系咪有啲相似咧？个风格方面， 会又未必嘅，因为佢嗰度有唔同嘅风格，但我可以讲就台湾人比较中意日式嘅，系咯。 OK。咁譬如你話你會去另外一啲地方探啲師傅交流呢，咁你會去即係邊啲地方，邊地方你比較你嘅 favorite？ 即係譬如英國啊，或者 其實好多㗎，真係係真係有好多，所以都唔能咁每一個地方都可能有一兩個咁樣，因為佢哋每一個地方唔同嘅師傅做唔同嘅風格、唔同嘅技術咁樣。 OK， 咁嗱，似乎呢即係論長又唔好意思啊。即係而家有個即係我睇見個 market 呢，有個走向呢，就係好多靚女學入行紋身。咁但係呢直頭係好似呢以前 DJ 就係男仔做㗎啫、但後來呢遇好多女 DJ， 咁係咪都有簽啲經理人啊咁樣，即係幫你去宣傳啊，即係好似嗰個行業咁嘅，甚至乎可能啲客路都係相似喎，即係譬如去 party 嗰啲人就多啲會紋身啦、你話即係最騎呢嘅人，即係所謂騎呢，就係譬如你去 party 嗰啲紋身有乜咁騎啫，鍾意玩水上活動嘅紋身有乜咁騎啫，但你見過最騎呢嘅人會譬如做寫字樓啊，或者做法官啊，都係紋身，會唔會有試過呢？ 基本上我哋啲客路都係呢啲，反而係啲金融啊。 哦，係嘛， 因為我哋啲圖比較大，同埋我哋唔係即係總之比較偏向大一啲，咁佢哋鍾意炸得好勁都唔緊要，因為佢穿西裝。 OK， 明白。 係啦，咁樣。 因為我近來呢，即係我點解唔會咁問呢，因為我即係我約咗你之後呢，今日比較早約嘅、我就開始留意呢街邊嗰啲人紋身，即係佢去 party 或者去飲。咁我見到而家好多女仔呢要穿嗰啲盛裝㗎嘛，咁露晒背，乜都露晒㗎嘛。但佢樣好斯文㗎喎，就可能仲係戴眼鏡喎，但係後面呢有啲紋身啊，係好唔夾嘅，即係你覺得，即係譬如講係紋身嘅心態，即係你覺得紋身其實佢哋嘅心態，嗰啲人係咪因為有抑壓，所以喺嗰度發揮翻或者表達翻出嚟？ 我諗係睇唔同人嘅諗法，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呢樣嘢係好有紀念價值，可能係媽媽嘅生日啊，或者屋企人嘅生日咁樣，全部擺曬喺度，有意思啊！可能係就係有隻狗仔，我好中意我隻狗仔，我又紋咗佢喺呢一度。所以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咁、未必係一定係要輸唔輸眼咁。 OK， 咁你可唔可以舉例佢有幾種人啊？譬如你聽舉例啦，又紀念屋企人啊，紀念隻狗啊，因為寵物嘅命比我哋短嘅。咁我覺得真係好 make sense 嘅呢樣嘢。咁你仲有啲咩睇得到咧？即係你啲客仔當中。 睇得到嘅意思， 即系睇得到佢哋仲有啲咩 message， 即系唔系 message， 即系佢嚟纹身嘅动机嘅 靓咯， 靓 中意师傅嘅设计咯， 嗯， 系啦，同埋知道呢个师傅专门做呢样嘢，就揾佢做咯。 嗯、o、okay, K， 明白， 系啦， 即系譬如你嗰啲我欣赏嘅原因咧，你系好少字， 我好少噶，即系觉 得系咯，出花啊，即系个 pattern 咁样，即系同埋而家啲技术咧，譬如我见到。以前我記得我細個見雷紋身咧，即只係會深色嘅話都要膚色嘅啫。 嗯，係咁樣嘅咩？ 以前唔係以前嘅技術咯，可能，但係而家見到咧有啲淺色嘅膚色都係紋到上去。係、 哎、啊，白色嗰啲。 係白色都得嘅，咁變咗如果有白色就有 highlight 啦，就可以整到好立體咯。係 啦，冇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其實我從來都冇諗過紋身嘅。 我呢個都有白色。 係啊，我見到有白色啦，同埋黃色都係淺過你嘅皮膚咯。 珍珠全部都 係。係咯，咁但係呢啲色會唔會冇咁襟咧？ 其实反而睇你自己个肤色 嘅底 系啦，因为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如果你本身肤色或者你好中意晒太阳嘅，纹更加彩嘅都会飞欧得快啲。 嗯，哦 ，OK， 系啦， 即系佢会新陈代谢高啲。 系啦，咁当然都要睇师傅嘅技术。 嗯， 呢个好紧要。 OK， 技术方面同啲色都有关嘅，即系啲 timing 啊，落几深啊。 系啦，同埋你嗰只墨。靓唔靓啊？你部机啲力啊，自己掌握啊，各项技术都好紧要。 嗯，我想知道咧，嗰啲墨咧系咩做成嘅咧？即系咩 make from 啲咩嘅咧？ 天然嘅，纯天然。 系，即系矿物啦，亦或系植物提炼啦。 植物 提炼。 植物。 哦，咁白色系咩植物嘅？ 咁呢个就 以我所知，白色好难，好难有呢个效果。 总之，佢会有一个天然，我翻嚟睇一睇个 ingredients。 Okay, sorry 啊，我唔系有心考你啊，因 为我知道系基本上都系植物色鱼嚟嘅。 唔，我都好奇王嚟嘅，因为我都问 植物，植物 系系。喂，咁好啊，几好玩啦、啊、呢、這个。好嗱，而家开始咧，哇！一阵间有咁多人留言。嗱，我通常咧都借个电脑嚟读佢哋咁留言嘅。 Lecter 抢 sofa， Adam Chung， Hi 老沙， Hello. 老朋你好，靓女师傅你好，就两位两位 Angela， Hi， 到 Jack Music M B， 布模式兼下 ，Sun Wong， 正和 ，Nathan， Hi， Philly 两位好 ，Susan Kwan，Hi， 布罗拜罗 Wong， 呢个角度好正 ，Apple Max 96正啊。Hello 探长 and 嘉宾，小老师快过或老师、 嗯， 探长你所讲系湾仔新奇肥佬，可爱历史啊 ，Omzuka 64，大家好 ，Jack Music and B 邓模式，哇 ，Alina Waters Zero，Hello 两位好，小明坐火车 ，Hello 探长，靓女 Pro Michael， 嗨，探长，靓女 Colette 纹身师傅 Albert Yard，Hello 探长。靚女紋身師買穿 Barb Hi 陳丹 Hello 你哋好 Wendy Liu 靚女好犀利啊正 Travis Sam 嗨探長嗨師傅好靚女 Y Hong 你好探長紋身姐姐 Hello Hello 喂佢哋呢有啲我未見過喎即係專登而家有靚女呢就飆咗出嚟好現實嘅所以同埋呢今日呢可能唔太準時平時我通常啦流流搞呢搞路咁样，迟三个字先开始咧。咁、 oh. 所以咧，今日咧个条数都算靓噶啦，即系有90几人。因为有时咧讲到激烈啊，有人闹交啊，咁啊跳到200几。OK， 咁咧仲有 Raymond 啦，有啲真系未见过的。 即场示范纹身啦。 哦，唔系个。 探长，今晚做嘅嘢 OT47 Hello 两位 ，Mike Wong Hi。探长喺靓女小明坐火车，有啲沙声。Victor 是醋，探长即场示范纹身啦。 我帮你纹。 Chuck Nucka Brown 到二位好。 Hello，SK Lee SK 喺。 喂，俊介，嗱呢啲未见过，都系见到有唔同嘅嘉宾咧先会出现嘅。 俊介。 咁几好啊，无端端又多啊过百嚟嘅，一阵就三个字过百都算好快。喂，咁我想知咧，即系。你通常都是嚟你的 studio 度问噶嘛，系咪？ 系啊。 咁咧，我想知道有冇啲人，譬如行动唔方便，你又上门问，唔会接啲生意咯。 暂时就 因为我识啲人咧，好肥嗰啲咧。 暂时就未。 哦 ，OK， 系啦。 因为我见到咧，即系见到啲肥，即系中年肥嗰啲人咧，啲纹身歪晒。 嗰度系咪有补翻嘅咧？其实 要补翻，可能系佢哋诶纹嘅时候 好唔好 firm 嘅， 就肥咗咁样，啲皮就大开咗。系 咁，同埋我有样嘢真系超好奇嘅，即系嗱，譬如有时你见到啲诶师奶咧，即系你唔好介意。就啲眼眉紋完之後綠色嘅咧，點解？ 哦，因為嗰啲咧係用舊式嘅做法，咁佢哋咧點講皮膚有好多層噶嘛，咁而家最新嘅眉嘅技術咧，就基本上都係淨係做表層嘅啫。咁嗰啲咧就係、是、已經打到落去皮，即係再入啲嘅地方係啦，即係 深層次。 深層次即係好似紋身咁樣，你有條紋身喺度，或者你有粒墨啦。大家如果未必有紋身，我用粒墨嚟講，如果你有粒墨喺度，你搽粉底搽落去，佢唔會消失噶嘛，佢、會變咗藍藍灰灰咁嘅色。咁就係原理就係一樣啦，佢將嗰個黑色打得太入，咁你皮膚一直會更新同埋會生翻出嚟噶嘛，咁、就變咗有陣肉色冚咗嗰啲黑色咯，咁佢就會藍藍灰灰。 哦，即係佢個底色本来就有少少偏蓝，但深到平时未变之前睇唔到。 其实就系黑色，咁黑色就冚咗就肉色， 即 系 面头肉色 就 filter 咗，就变出翻啲蓝色嚟。 冇错啦， 冇错。我得记得一八十年代兴梅艳芳嘅时候咧，好多好多当年嘅美女咧，翻工好赶噶嘛，日日都要画眼眉啊、画眼线啊嗰啲咧，咁就索性纹咗。当时我以前嘅女朋友咧都觉得。哇！你唔好搞呢啲嘢啦，災難嘅。好彩冇聽我講嘅，佢都多謝我。 係啊，而家會好多，如果做到嗰啲就要洗眉咯。係， 我洗到啊，眼線都洗到啊。 眼線就唔建議洗，因為太埋眼球比較危險，係咯、 我覺得紋眼線都幾災難嘅。 以前就慘，因為而家就會敷麻醉藥嘅，其實就咁、 okay. 就會睇你麻醉，即係你個皮膚唔會太痛楚嘅時候做咁樣咯。 仲有，我覺得最災難就係咧，當你鬆弛咧，啲眼即係啲皮鬆咗啦。咁啲尤其是眼線深嗰啲咧，即係眼珠仲要加一層肉先到眼眉咧。 係啦， 即係個樣好似生意失敗咁嘅。 系啦，系啦。 咁但系而家会改善到呢样都唔得嘅眼线嗰啲啊。 眼线其实而家就唔会咁样嘅，因为而家就算做都有眼线做嘅、但系而家嘅眼线咧就会变成会淡咯，慢慢飞欧咯、因为始终你系表层嘅嘢嚟。 系系。咁我想知道油眉咧，你系咪都系一条条跟翻嘅 pattern 咁样？ 分几种嘅，有啲人系中意净系线条就系条条咯，有啲人系中意好似眉粉，我而家呢个都系、好似眉粉咁样、其实冇 即系比较化少少， 系啦，好似渐变咁样咯，深至浅咁样。 因为而家我见到眼镜咧，好多男士都 系啊， 我唔知佢个眉油啊，即系本身好疏嘅，俾人觉得个身体好弱噶嘛， 系啊系啊， 咁画咗之后症状好多噶嘛， 同埋个人精神好多， 系，咁、但系近睇咧都睇到条边噶，有冇办法可以画到好似连啲毛都睇到嘅咧？ 其实就如果做得好就唔应该会见到嘅、即系除非近到系30 cm 到啦、你见到系正常嘅、但系如果正常距离我同你咁样咧，我唔 suppose 会见到，如果你技术系到家嘅话，系、咯。即系咁样啦，唔好咁吓。 O K， 喂，如果你咁，你介唔介意男仔做呢样嘢噶？ 唔介意，我都有帮男仔做。 O K， 你因为你生意上面你有个 bias 噶嘛，会唔会啊？即系你会觉得你觉得 O K 啦，反正呢度有客仔。 我系咁咯，我觉得令到你去上去变靓嘅话咧，系、令到你做完之后会对自己更有自信咧。是我的一個功德的 okay, 即是我會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好像幫了一個人樣。 但第三者來計呢，老實實我就不知道聽眾會不會覺得，即是男仔接受到男仔化妝或者瘦到條眉、是 很明顯一條這樣，即是可能女仔 OK 的，其實即是就算假定你不是這行，譬如你擲有條件，譬如兩個都暗索的女仔，第一個要化妝，一個不用，你會不會這樣會分別到這件事呢？即是考虑的因素呢，你觉得 但整了眉又我又不觉得算是一种化妆，因为它已经在你皮肤上，你就算洗面它都在那里。 但是不自然的嘛，你要整条就是你用毛来织成的，同埋立体感不同的嘛。 不自然是看技术的。 哦、即我见到一些都是不自然的。 可能你觉得不自然就是可能看到一些一般的样 子。同埋通常我见到其实好讲你纹咗之后，你个人自唔自然？ 系啦，系啦。 即系有啲人，即系个同女仔一样嘅心态。咁化妆嘅人都知个女仔化妆嘅，咁、但系冇嘢咁女仔。但我见到两种嘅，有啲直男咧，佢就自己都周身唔自在嘅。尤其是啱啱红红地。 哦。 我而家嘅技術，我因為我學嗰種就唔會太紅嘅。 哦、啊，即係 直日都可以。 系 啦，好有逐點逐點做嘅，唔、嗯、會以前嗰啲咁樣扯落去。 所以咧，我哋聽眾，我諗你都需要呢啲咁嘅紋下身啊咁樣咧。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今時嗰個紋身咧，即係我細個我讀飛仔學校嘅中學嘅時候，咁我啲同學咧就喺度鬼鬼祟祟一紋咧，紋喺啲衫遮住嘅地方咧，咁紋埋啲強子紋身嗰啲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边个强子咧？因为我曾经我喺 Facebook 度 post 过啲作品出嚟嘅。咁咧，啲行家即系行家啦，讲嘅梗系知啦。原来佢嘅资讯比我更加快。嗰人系英国定边度？美国？ 外国，外国有人出咗件 T 咯。 强子嘅 T， 仲系我最爱嗰只黄老虎 T， 有只黑豹。 黑豹，黑豹都系质质地嘅。 系啦， 黄老虎系正面嘅。 黑豹有人再纹多次喺个手度，我 即 系 二次创作，好啊，正啊！ 我 send 未系开。 系咯，如果有客咧要求你纹强子咧，你唔做生意咯？ 唔做嘅，因为唔系我好婉转咯，唔系我风格。 或者你会笑住 都唔会问，因为你要对个客人负责噶嘛，明知呢样唔系一件、一件好好嘅事。 但强子咧，我谂你要样嘢真系值得我学习嘅，嗰种自信。 佢个自信， 哇！佢同啲客影相嗰啲相咧，直头 威武嘅 大师咁样嘅，好坚嘅。即系大家有机会咧，就欣赏下强子个佢个做人嘅哲学啦，真系佢啲乡里先。聽佢點先勁， 係啊， 連啲鄉里都唔覺得佢有問題嘅， 比較封閉嘅資訊。 我諗唔係，其實我諗佢把口好勁， 但係 即係個 sales 把口係， 但係你聞落 棵樹都變咗， 你聞落去你自己會知嘅。 真係奇怪，同埋我覺得，就算你耕田，你都有美術嘅。嘅直覺啩， 有啲人冇就係冇噶啦。 即 係 做律師都冇噶嘛，有時冇起上嚟。 冇係啊。 咁但係好彩有部電腦成日可以 search 到人哋嗰個係點啫嘛，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啦，你可以睇下啦，自己睇多啲，我覺得最緊要 係。係嗱，因為話啲聲沙，我就唔明點解啦，係咪爆咗咧？可能爆爆地喎，我爆啫，定你爆？你我見到你個 level 一路都 OK 嘅，係 咩？ 可能我要擁遠少少個麥。咁仲有。叻咩啊？我都唔好读啦，我只眼镜。你觉得知唔知妖先有呢个 Siri 喺度？ 咩嘢？ 即系你抗唔抗拒呢把声去读啲留言啊？因为有啲人好抗拒嘅，即系觉得我读得慢。 陈丹有靓女先出声，平时净系听 Blackjack 啲声咋咋声。小明坐火车，探长闻啲腹肌上肚啦。Blackjack，Siri 一开声就喳喳声，陈丹啲声喳喳地。Jack music and beat， 邓老师有冇人闻滨州 ？L 个廿探长顾住靓嘉宾未 update 个标题留咧，靓咧去 stream 918港元页。 嗱，首先要正视一下啲声先。我头先已经 check 过啦，佢系。是这个 input 啦，冇错。咁我再刮下支麦单冇。有反应系呢支啊，咁点解杂杂声咧？我都要换噶啦，个 mixer。照计冇乜可能杂杂声，一开声就杂杂声啊，咁得人惊。而家删细咗啦，咁冇声我都唔会听到点噶啦，因为成日啲人话听唔到，听唔到。我拧大声又拆咁，我攞晒个 compressor 嗰啲嘢翻嚟咧，但系发觉我唔够线啊，所以播唔到 compressor， 所以下次先有，真系唔好彩你。咁咧，我哋唔会喺度一路讲又好大声笑嘅，我相信大家就唔系好受罪嘅。咁咧，仲有啲咩问题要更正咧？冇啦，啊，我唔记得换，真系俾人讲中咗添，我真系有啲紧张啊！我又唔记得换嗰个标题个时间，蠢材。嗱、啊，呢度你继续啊，唔好俾佢停啊。 好啊。 系，譬如我想讲下咧，即、就、系、是、你嗰啲 pattern， 究竟即系、就是、人哋上你网页或者上嚟你度倾嘅时候咧，你系之前画咗一个稿啦，佢跟住啊，你话点样嘅？即系跟住画。 都會有兩種，一種就係可能佢已經睇啱咗我嘅 design 咁、樣，我就啊、哦，我中意你上次 po 出嚟嗰幅我 咁如果冇人問嘅咧，咁咁佢就傾價錢啊，點樣落 booking 咁樣，就日日子就做咁樣咯。咁、 okay. 另一種就係、是上到嚟、我想俾你炸條手咁樣。 嗯，即 係 你 你就發揮啦咁樣。 明白。系咁我识一班乐队嘅人咧，竹执毛佢哋咧，你识唔识佢哋啊？佢哋好中意纹身嘅又系，不过好中意纹身嘅人，你又帮衬唔到你，因为冇晒位。 都睇风格嘅。 咁佢哋咧就成话同个纹身师咧话识好耐啊，饮好耐嘢啊，甚至乎教佢弹吉他，因为纹身师想学吉他。咁样即系经过好多番嘅。大家研究讲天文地理啊，咁样先至出一个图咁样，即系你觉得咁样系咪即系更加有跟即系夹翻嗰个 character 咧？都讲风格其实真系。 我谂系睇唔同嘅做法咯、因为我就比较直接嘅，你中意我嘅 design，、okay. 我帮你 design 或者你要我嘅 design 就系咁简单。 明白。 系啦，所以就唔会。交涉得太多 哦，明白哦，咁样嘅，咁有冇专登你啲客咧专登嚟睇靓女咁样，走去帮衬你嘅，即系 先用 spray，SPADE。 OK，OK，、okay. okay. 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 case 咧？ 叫咩啊？ 即系 过嚟， 即系见到你哇咁索嘅条女咁样，专登走嚟问嘢啊，即系想都有噶啦，实多啦，咁、你叫佢男朋友出嚟凶佢喎。 又唔会凶佢嘅，你点讲？其实我嗰次个经验咧，就系佢首先系好似你上嚟话倾去 consult 咁样啦，好啦，咁你上嚟，不过对点都要睇下个位嘅。就算你话我就系想喺只手度整个嘢，我都要睇下你个皮肤点样，你嘅手有几粗啊？要 比例几大 啊？同埋我大概知道，因为我都要帮你度位噶嘛。因为我啲图唔系 Google 揾翻嚟，全部都要自己画。我一定要圈咗个位，自己画，跟住再大家去再讲嗰个 design。 即系唔系一上到嚟一爆就即刻爆到？ 唔系噶，唔系噶。 即系要预约一次，即系 要预约噶。 啊，明白。 系啦，即系要 consult 咯。咁就跟住佢咧就带咗佢个 friend 上嚟咁样啦。咁然后唔知点解之下咧，第二日咧佢个 friend 就 WhatsApp 我。咁我正常佢唔可以有，即系唔会有我电话噶嘛。咁我然后我觉得奇怪，可能佢都想纹身，我就问：咁你系咪想纹身啊？唔系。跟住我就已经即系都大概估到系咩事咧。咁我就唔系好复佢啦。跟住就话，因为我铺头有只狗嘅，叫乐乐咁样啦。跟住就话我好挂住你用乐乐啊咁样。就已经 唔系最主要佢靓唔靓仔嘅先。Sorry， 即系 已经唔关靓唔靓仔事。就算你系靓仔，我都觉得你有啲唔冇礼貌。 因为你有内涵啊，但系如果有啲女仔好恨好渴嘅，譬如我啲朋友成日叫我介绍男仔俾佢识嘅咁样，嗰啲可能就 就算好渴都有啲冇礼貌。因为我唔 suppose 你唔 suppose 有我电话咯， 即系 你问我攞电话，我俾你一件事，你咁样。点样间接攞咗我的电话，但系又唔系工作上嘅嘢，因为嗰个电话我工作用噶嘛。 咁你冇睬佢嘅收手咯？ 冇啊，冇睬佢啊。 我觉得佢真系 cheap 啊！即系如果真系要博得你，唔系要博得你咩？你倾偈都好啊，你嚟问两嘢先啦，唔好咁多嘢讲啦。 系啦，即系都唔好啦。你好明显啦，个动机唔知点解你要咁做。 嗱，譬如呢位朋友咧，佢又真系好坦白嘅，好直接嘅，即系有啲人专系咁变态噶嘛。 有听过， 直头打我嚟问你。 唔系问我，不过我知道有人问呢个地方。 哦， 系啊， 唔系即系专登揾女纹身师。 咁我就唔知道有冇女纹身 师。唔系啦，即系佢咁讲咧，就好明显佢就系、是即系有啲运吉嘅，或者又专登别有用心嘅人咧。咁、其实佢真系有啲变态先，因为好痛噶嘛 ，suppose 系咪？ 系啊， 咁如果有人问呢度嘅，我都想去做个。做个 research 嘅，佢咧就唔会成个位头头尾尾都纹晒噶嘛，佢就系纹喺某处嘅啫嘛。即系咁，我觉得呢啲人咧，如果揾咗个男人去纹，有好尴尬，嗰个男人揸住咁样借。 我谂揾女仔纹仲尴尬啊嘛。 哇！真系我话嗱呢个幻完全幻想唔到啊！嗱，可能呢位邓武识咧，佢系自己纹过系咪？你举手意思系冇纹过咧？我真系好想知道。 我唔会接呢啲地方咯，如果系我嘅话， 咁你咪叫你男朋友搞掂嘅。 我谂都唔会接，因为比较奇怪呢啲地方。 同埋会痛到晕噶嘛，入医院咁点算？ 我唔晒咯，个画面。 你血压高会昏迷嘅痛到大佬。 会痛嘅，一定会痛啦。 同埋会有人拍定止痛药啊嗰啲嚟。 啊，其实冇乜用嘅，可以话俾大家听。 哦 okay、 其实真系冇乜用。所以嗰、那个痛，嗰、那个痛系你自己嘅忍受嚟，并唔关你食 Panadol 系，唔关事嘅。 系，因为咁，我想知道咧，那个嗰、那个你话有几个层次，深层、浅层咧？其实深至到几多 mm 或者几多再细啲嘅单位？ 哦，其实不过呢啲都系睇师傅唔同嘅做法嘅。咁有啲人中意入针入得深啲，咁佢哋觉得实净啲点样？有啲人又觉得轻啲，啱啱到位就系啦咁样。 咁点为之到啊？即系啲针本身有个 measurement 嘅， 可以较长啲。系啦，咁你咪自己做开中意几多你咪几多咯。 哦 ，OK， 系啦，每一个人掌握都唔一样，所以唔可以话咁。当然你唔可以怼到入骨，咁梗系冇可能。 但系啲位好近骨噶，嗱，例如啲手指啲角啦。呢度都近啦， 系啊， 咁嗰啲系特别痛咧，脚眼嗰啲最痛。 哦，系啊，系啊，近骨嘅地方都系特别痛，同埋唔见光嘅地方都系特别痛， 即系大髀罅、打底啊咁嗰啲。哦，因为啲皮肤薄啊嘛， 系啊，呢个位咯。 哦 ，OK。 心口位。 我朋友问呢、這个有个酒粒嘅，有啲人后面呢个位。 哦，非常痛 啊！系佢话痛到咧就揾嘢咬嘅啫。 要非常痛，飙冷汗。 系啊， 呢个问后面系痛到去前边。 系啊系啊，咁、有冇人败酒咧？问咗一半，试过未？ 经常噶， 经常 经常有人败酒，因为我哋啲图唔系细图啊嘛，我哋唔系做啲鹅细细。 咁败酒唔知话花咗咯，咁 佢再下一次咯， 即系唔会放弃嘅， 唔会放弃嘅。 苏芬，你未试过放弃系嘛？ 约好分好多次文咯，可能会。 咁系咪收咗钱先嘅咧？ 当然啦， 梗系啦，唔怪之啦，呢个真系非常好。 呢个系一定 系。咁啊，同埋咧，即系又读下先啦，即系好似费事咧，捻咗好多问题问问题儿童。 Cool Chan 第一次听探长 live 就有靓女，正正子小明坐火车，明朝要一路扯住文。Patricia W 最好 from Texas Paul Metal， 德州 Travis Sam， 我都好想闻翻条黄小款味。Nico Lawrence， 我而家飘眉好自然教啦。小明坐火车想飘眼线有冇噶？Raymond Chung 有冇试过帮男仔系 M 字马果两位做飘眉？老沙 message attracted 老沙，我想问一幅新嘢盖个旧果腹。小面坐火车 ，Hello 沙律笑 ，Nico Lal， 哈哈哈哈哈，飘 M 字马太行笑瓜我，老沙小面坐火车你好。全利民边个位最痛 black 人、啊、 人讲嘢无事，只系 Siri 先出事。Little girl 系 Siri 拆先 ，Barry Chan 我真是见过有人问黄小款味，好很怪。Raymond Chung Colette 越睇越靓，Barry Chan 纹身会上瘾的，好似碧咸。 你觉得系咪咧？ 其实我觉得上唔上瘾啊，其实我都会 即系想填晒啲位 置。会噶会，你做得一次，你就算觉得 一件污两件位咁。 我有个客系咁样嘅，佢好怕痛。 系 佢整咗一个喺后面先，佢话我真系唔会再买，我都唔会再买好痛。 系有， 跟住就会突然 到时都有嚟。 我想过嚟补纹身。 咁纹面多唔多啊？你接过 case 全部眼眉啊？ 唔计。因為其實有少少分別嘅紋眼線同埋紋身，兩種技術嚟，完全兩種技術， 係、okay、 啊，所以有兩個頭銜，紋繡絲同紋身絲，係啦、兩種嘢嚟嘅。 OK， 咁你又想知，即係好多人想知啊。咁即係譬如頭先位朋友嚟話咧，想蓋住嗰個紋身咧，即係你必定要係深色過佢噶啦。 嗯， 有冇人整揾 laser 整走咗？係咪用 laser 就有拉噶啦？ 有 laser 会打淡啲咯，咁、 嗯、 你再冚嘅话，你就唔使整到超级黑咁样咯， 嗯， 系啦。不过而家都有一种技术就唔需要用 laser 嘅， 即系洗纹身。 洗纹身，嗯、但系就唔需要用 laser。不过嗰种做法就系 for 你之后再冚一幅落去、你就咁样斋做咗，你会觉得咁样嘅，咁样嘅感觉。 明白。 系啦， 我记得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听收音机咧，商台咧好多分类广告噶嘛，咁咧就有18樓 C 座嗰啲阿婆定一個師奶咁樣咧，就即係講個仔誤入歧途啊！跟住咧就有人介紹咩中國皮膚專科，就俾佢洗紋身嘅。咁聽講以前洗紋身好得人驚，揾強水嚟揦，即係 Annie 前，即係冇 laser 之前啊！你冇聽過？ 有冇聽過？ 即係夾硬揦爛你啲肉咧，揦到顏色嗰層咁樣。 咁跟住就 好好护理翻防感染咯，算 皮肤真身都会。 系啊，好恐怖啊！即系所以咧，我觉得今时今日咧，我谂多数人都唔介意嘅。只不过我觉得最尴尬咧就系、是，即系杜德伟好红嗰个年代咧，唔知你几细啦。佢啲纹身嗰啲地狱火啊，都旺角火啊， 嗰啲荆棘啊， 系嗰啲好鬼哥特啊，即系嗰啲图腾荆棘啊， 嗰啲图腾，哎呀，我而家冚紧好多图腾啊，开始， 哦，即系你都有呢个 problem， 开始即系咧，开始咧嗰、那个佢哋嗰啲狂野嘅年代开始减退啦， 哦，即系嗰阵时应该最纹噶， 我明明明嗰阵时即系佢哋啊， 哦，你帮人冚， 系啦，开始帮紧佢哋冚啦， 我明白， 即系其实都冚咗好多，差唔多。 哦，即系都有生意喎，其实，即系譬如将来啲技术越好，咁可以无限咁纹。 系啊。 咁嗰啲中意爆嘢嗰啲咪好开心。 好开心。 成日换 pattern。 系啊，唔系一直咁加落去咯。 哦 ，OK， 好玩喎，但系我点都接受唔到我自己就，我戴表都戴唔到，即系我觉得有啲喺身上面除咗衫裤之外咧， 但系你唔会摸到佢突出嚟噶嘛？ 啊 你唔会摸到有嘢嘅 纹身，唔会摸到，但系唔知 即系你有嘢睇住就唔舒服。 我如果我克服到自残嗰个 feel 咧， 哦，即系你怕痛啫？ 唔系怕痛，但痛都当然怕啦。但系我觉得即系之后嗰个 benefit 对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啊，唔知为咗乜咯，暂时 哦。 同埋我对啲物件，譬如啲动物死咗，永远都喺记忆嗰度。 嗯嗯， 即系我又打整呢啲咯。即系我最中意 嗰只猫，我第一眼已经见到呢、這、一个。 佢好叻，呢个系我听众嚟啊！佢咧就我平时 post 啲相咧，佢就将佢画咗。哇！我第一次见到，我真系想有少少眼都湿埋嘅，因为佢画到好神似，一模一样。系可惜幅相影唔到条尾。咁我只猫条尾闪电型嘅。 哦，嗰啲。 佢系做唔断骨嗰啲咧。 哦哦哦。 系咯。 好 可爱啊！系咯，咁听讲咧，即系我都系做 research 咧，啲纹身师咧乜都纹嘅，除咗人之外，嗰啲系另外一种，其实系画师底咯。你有冇听过啊？ 乜都纹嘅意思？ 即系纹落个茶壶度啊，即系帮人哋，譬如 custom make 一个茶壶。 我谂嗰种系画师嚟。 系咯，但系佢唔知点解又走去纹身，又画国画喺个身嗰度咧。 哦，都有嘅，我见有啲做中国字嘅， 系系， 佢哋画。得一手寫得一手好字嘅，咁、都會紋身，就咪就係直接喺你個身度寫字， 跟住on top咁樣紋咗， 黑 咗邊嘅再。 咁始終如果字呢啲一定係要直接紋，靚、過上網紋嘅。 哦，係。 因為你跟住你嘅手型去噶嘛，或者跟住你嘅身型去咁，你上網紋你咁樣兩嚿咁樣啲字。 係，同埋你有冇 好勁啊？ 嗱，呢啲鬼佬咧，第一次笑嘅鬼佬咧，佢如果中文字去，你 exotic 嗰個感覺咧。就整中文字，佢自己都唔知道你寫乜嘅 雞嗰啲 雞湯麵咁樣咧，同埋最好笑咧就係 老啊，聽 講個係我見過，同埋雞湯麵嗰個咧，佢用啲電腦字仲蠢，我覺得 哦咩新世榮睇嗰啲啊， 係啊，真係蠢上加蠢啊，真係啲鬼都點解咁蠢？ 我哋唔可能，我哋覺得中文字就已經好靚 係咁，同埋其實香港都有呢啲咁嘅蠢人喎，即係成日整啲繁文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東西說什麼、即是那時候日本 T 又狂著日本 T 啊、即是我覺得很詐奇的，你怎知道有人整蠱你，你又不識那個字，是的，是的，所以但你就很聰明不會寫字、 我沒事的，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做這些我喜歡做我喜歡的東西，應該這樣 說，其實這樣才是一個藝術的生活，是的， 因為你一定要專門的，如果怎麼說你的客打开你嘅 profile， 好似乜都做下，我睇唔出你专门系乜嘢，即系你睇下一个纹身师，你本身就应该要专业噶嘛，但系你专业得嚟，你再专注嘅范畴系乜嘢咧？咁样你要，我觉得要俾人好清晰个路线咯，因为你只不过你只不过个纹身师咁样。 咁你点样形容自己啲 work 咧？ 花， 但系个风格咧？ 日式。偏日式系啦，花类为主咁样咯。 你同我唔敢讲，其实噏错咗你唔系心里面有，即系好似，因为我尤其是对即系一啲工艺嗰啲朋友，即系零舍特别尊重。咁我都系咁谂，即系我观察过你都系偏日式嗰啲，啲颜色嗰方面又好唔系实色啦，啲渐变啦。 嗯，渐变。 系咯，即系咁，你会唔会即系嚟紧？你会试第啲唔同嘅风格？ 因為其實就是做日式範疇都有很多，即除了花、魚、浪、龍、鳳、搬藥即鬼頭啦，還有鯉魚啊、動物啊、貓啊嗰啲，全部都其實很多範好大的範疇，所以只不過是將它變偏向日式的風格咁。 嗯哼， 係啊。 好啊，喂，咁我睇下呢度有冇人有兴趣先。 大家都好好专注嗰、那个 乜嘢？ 问嗰个位嘅问 题，奇怪，两位小明坐火车，我肯定邓武识民国滨州拉康似有无人民关二哥 tech music mv 邓武识我冇民滨州 Nicol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Barry Chan 最痛闻那地方，日本的浮世绘好靓，史堂 Siri 好扮味 Jeff Luke Fellow 探长。嘉宾你哋好、 哦啊、 女文真是我欣赏吉云老一零大细声多谢你啊 ,9527, 萧志荣话迟咗要接无通知开始咗几耐啊老沙我改咗做老沙因为沙律个名令你哋有下想 ,Lux, 两位好其实纹身后如何保养皮肤怕会烂皮肤 ,Jack Music MB, 邓无色忘记了老萧一个笑话有人民滨州或许是一个字九叔又会另一个字但意思相反 Barry Chan 被人配着个、 啊、 都想试试纹身点感觉布鲁拜女王一江春水向东流龙烟、好靓女廖沉文左身去日本浸唔到温泉多谢你啊 ,9527 个老师请问会有咩下想 现在改了法例 哦，即系纹身就唔准落温泉嘅。 以前咯，而家法例改咗啦、有啲地方系可以。 系，我知点解咧？有人冇冇嗰个提即系呢个 notification 啊？原来系我嘅问题啊！原来我冇改翻嘅日期咧，佢跟翻日期系咪咧？而家呢个5月4号错咗啦，明显。而家系5月4啱啦，但系呢度咦啱啊，5月4啊，点解唔得嘅？可能我冇 save 唔到，系喎，系咯，即系都系我嘅问题嘅，各位对唔住，因为有如果你 subscribe 咗咧，又我有节目咧，佢又会提佢，系咪人人都听唔到，即系收唔到 notification 咧？想问问大家，而家可以落翻温泉，即系曾经系咪防止黑社会？因为日本啲纹身落咗着衫咁嘅纹到。 居民就是不要令到成件事很突合。 哦，即是他令到其他客 人。不要嚇親其他人。 哦 ,okay。即是其实话同佢玩日本对纹身嗰都是会有一个眼光。是 啦。 即是他本身黑社会啊。 是啦是啦。 咁是不是冇一个手指嗰啲都唔准。 咁又冇讲。 嗰都吓人。 但你冇得手指应该都有纹身㗎啦我估。 是啦。 我估。 但呢好笑啊你知唔知呢我有啲真係好懒即係好懒嘅又唔係知识嘅。我个朋友呢就做教科书嘅。即係你听个咩嘅 Norman 啦个牌子。专出英文书㗎嘛佢喺嗰度做嘅。咁呢 ,Norman 有时即係英国嘢佢有时呢又会一次个 sell 埋啲美国即係总之日本都嗰个学英文嗰、那个风气都几强嘅。咁于是乎呢就连埋迪士尼嗰啲教学材料呢都拎去日本个 sell 嘅。开头入到去呢佢哋一个迪士尼嘅都唔要。点解呢个原因就係因为米奇老鼠得四只手指。 哦。 因为四只手指就令佢諗起嗰啲黑社会。 哦。 咁所以呢就咁都有。即係呢啲真係好笑我觉得。 佢哋好比较谨慎可能对呢一方面。 咁所以呢其实佢应该叫迪士尼呢授权一个5只手指嘅米奇老鼠。我想就生意好多咁但唔知咩后来呢迪士尼乐园又可以喺嗰度开得嘅。咁但同步都有㗎但係某个教学嘅官员可能好罩忌呢啲啦。真係好笑我觉得呢样嘢真係。以 Solo 有 notification 喎咁可能係即係唔关改名事喎。呢、這个问 QR code 有冇见过？ 我有啊，好多有冇见过好多人 系嘛？咁个 QR code 系咪自己个网页或者自己的 Facebook 个嗰个地址咧？你估？ 唔系噶，好似系佢哋类似将佢哋嘅生日变成一个 QR code 纹上去噶。 哦，咁蠢嘅，要乱咁暴露。不过而家嘅人都系啦。 系咯， 你都有暴露啊？ 生日 咯， 生 日 做咩？ 即系将生日disclose 出嚟咯， 冇 年份， 月日 咯。因为都几爽噶嘛，有无端端到时到有咁多人祝你生日快乐咁样。 我就得月同日。 哦 ，OK， 我直头冇啊，即系我已经冇我 Facebook 开始咗 头嗰两年有摆生日啦，跟住一路都删除，因为觉得咧，即系我成日形容为咧，以前搭小巴咧要俾钱，即系唔系入 dude 卡噶嘛。咁啲人成日都好耐冇好日都唔见到个 friend，又唔会打电话俾佢，根本就唔会关心佢，唔记住佢。但系撞到懒好两个半俾埋咁嗰啲咧， 我冇啲咁嘅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嘅，即系可能我需要小巴嗰个年代，即系我要搭小巴成日撞到啲九年都唔见嘅 friend 咧，又话你个电话改咗，其实都冇改咁嗰啲咧。咁跟住又赖住个电话跌咗咁样，算啦，你唔揾咪唔揾咯。 即 系 得闲饮茶 friend。 系啦，咁但系专系帮人哋争两蚊啊、四蚊咁样俾噶嘛。我觉得而家 Facebook 同 Happy Birthday 嗰啲都一样嘅啫。 都差唔多。 咁所以索性都唔摆咧。咁如果真系有人记得你，真系特别开心噶，唔使多啊，两个已经开心。嗱，得我家姐记得啦，老婆记得啦，同埋有啲 friend 咧就小学同学竟然记得。上次有个 gathering 咧，我撞咗期咁我要去飲嘅，咁同佢哋一齊食嘢咁樣之後，我話要先走先啦，未食嘢就佢話你飲完翻嚟啊，嘢嘢都等你啊，咁我唔知咩事啦，咁我話飲完成十一點噶咯，咁亦都叫我等埋我，原來嚟到個蛋糕，哇！呢啲真係好窩心，咁但係從來我都喺啲 WhatsApp 嗰啲 group 咧，我見到佢哋啲嗰啲叫做長輩圖啊、生日快樂嗰啲咧，我都唔理嘅，即係我寫都唔寫嘅，但係 OK， 即係呢啲情況。即系竟然会仲有人记得咯，即系其实两三个你已经开心啦。即系如果你 disclose 咗你嘅生日出嚟，哇有200个咁啊，如何咧？即系我觉得冇乜特别意义咯，呢个。即系我可能特别偏见啦呢啲。OK， 你差唔多时间啦，因为你要有下场嘅。OK， 咁我读埋呢一转咧，都差唔多要放嘉宾走啦。咩？见到有个军人成身都系纹身，好似头先读到呢度啊。 系啊系啊。 OK， 继续。其实我平时自己做咧，可以饮下水啊咁样。 Larry Chan 想问历史，以前军人多，见到海军每人都纹身，所以我有 YouTube notification 和视堂有收到 letter， 我一早收到 notification、 okay。 Paul Michael， 我冇收到通知小明坐火车，我收到啊，即刻冲入嚟，布罗拜的王。我收到港人在外 eat 甩嘴 ，Stroker 918收到，不过有贴好，所以有时系失效 ，Mike 黄老氹说话唔对口， 副 声框准时收通知，你和陈星话唔配合，多谢你啊，9527，我收唔到通知，搵上黄话又有靓女嘅 Jeff Lip。请问学纹身时揾咩练习技呢？你唔会好似护士咁揾啲猪皮之类练下先？ 系喎，呢个好问题啊！ 哦，而家就用假皮噶啦，有啲假皮去练。 哦，即系订翻嚟一块块咁样。 系啦，一块块。 咁立体型点样练呢？就包落啲嘢度。你有冇个 dummy 喺屋企咁样包住个 dummy 咁样练？ 冇噶，呢啲你要靠自己嘅经验，系咯。听都有啲人用橙嘅， 哦，嘅系喎， 圆形同埋皮肤都粒粒得得咁，同埋唔会用猪皮，因为猪皮好猪肉生猪肉，比较唔卫生， 系冇错， 好多细菌喺生猪肉嗰度衍生出嚟，咁就你摆喺边咧，你个猪肉买咗翻嚟，整完你又要消毒，又要一堆嘢咁， 系冇错，搵搵狗啦，唔知啊。剃咗啲毛咁樣， 毛咁會痛噶嘛隻狗？ 因為 梗係唔可以啦。 我見嗰幅相咧，有朋友影翻嚟嘅，好賤格嘅。佢咧去唐福嗰啲去露營咧，佢揾啲雙頭筆同只狗畫下眉。 啊，雙頭即係嗰啲，可以你話你真係揾支針去懟佢， 佢會咬你啊嘛。 佢咬硬你啦。 但係我參觀過理工咧，有個護士嘅 simulator， 佢嗰間房咧揾啲人嚟整咯。即是假人， 假人， 你怼个口就识得叫嗰啲咧，即系整痛佢识叫啊嘛。 咁我唔知道啊，因为佢只有护士系咯。 哦，系咯，我想知咧，其实个步骤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咧，就笃笃笃笃笃咗一窿啦，即系有晒个红色嘅痕啦，有血噶嘛，跟住先整色啊，即系话一路笃一路整色落去，加色 的。如果直线就直接车条线落去咯， 有色噶啦已经。 已經有黑色咯，如果你要整彩色，你咪再轉彩色。 即係譬如嗰個圖原本係譬如紅色咁樣，你就車過先用紅色咁樣。 如果你完全冇黑色，咪直接用紅色先咯。 OK。 如果你係有黑色邊嘅，咁你咪整咗黑色先，跟住再整顏色咁樣。 明白。 好似畫畫咁啊，你都係 outline， 跟住先至再color 咁。 咁我見到好多人印咗啲嘢落去先，喺個勾啊，冇憑空啊。 有人会噶，嗰啲叫 free， 嗰啲叫 freestyle， 嗰啲叫 free hand， 啊 free hand， free hand 就系直接画上去就直接纹嘅，都会咁做嘅。例如系啲你啲已经系好好薄，即系好似呢度有嚿，呢度有嚿，咁你中间呢一度咁，我觉得用手直接上就最贴近你嗰、那个嗰、那个位置啦，咁咪用手直接画咯。 OK， 系啦，咁啊，差唔多 round up 啦。咁你即系如果入行咧，即系有啲咩渠道咧？譬如一个画师。即系我想知道咧，其实系咪好中意画画，或者即系忍耐到好多时间喺度画嘢嗰啲人适合做啊？ 系。 咁啊，天分方面咧，你觉得画嘢好系咪等于纹身纹得好咧？ 嗱，画嘢好咧就唔等于纹身一定好，但系你唔识画画，纹身一定唔会好。 系。 呢个系必然嘅。即系我听讲有啲人话，有啲师，有啲总之有啲人话就话。纹身系唔使识画画，但呢个好错嘅概念、 哦。可能以前系嘅， 可能以前系咯，因为照级嘅啫。 系啦，因为以前咧，我读紧中学嘅时候咧，嚟去都得几款嘅啫嘛。 你入到铺就要呢、這个， 一系就关公啦，一系观音啦，一系咩小妖啦， 嗰啲好鬼老嗰啲啊， 系咯，一系就动物 宝咁样拣嗰啲， 只鹰啦咁嗰啲咯。 所以就会变咗唔得创新嗰啲嘢，冇创意咯。或者有一日喺条街度，我同你有个情侣纹身啊，我唔识你咁样，好 sad 啊！ 撞嘅嘢， 好 sad。 哇，仲惨过撞衫。 系啊，即系一男一女都算啦，仲有两个马路咁点啊？ 系，我听 到同一条同一条荆棘，戴一戴你眼 嘅。我听到个笑话咧，都几好笑，同纹身有关嘅。佢又系嗰啲食家咧，即系男女都系噶嘛，去 disco 啊，以前啦，讲几十年前啦，去 club 啦，而家。咁咧就识咗女仔咧，咁就好快就发生关系啦。咁咧拧转背见到一个强者喺度咧，即系跟住 闻到交叉喺度咯。 唔系，即系嗰个男仔咧，我心谂你出嚟玩你就唔好 系啦， 咁正即系觉得你谂起人哋个男朋友啦。 咁系嘅，喺后面 系咯，咁变咗咧，即系呢啲我笑咗几日嘅呢、這个 哦，我都冚都帮紧一个做 cover 佢个前度咁样，系啊， 咁佢都几 care 嘅将来嗰啲 potential 嗰啲， 所以问名咧，就大家就 要 三思系啦，我听过一个咁样嘅，系话类似系话佢老婆要佢幫問嗰、那個，即係佢去玩啊，去滾啊嗰啲，喺大陸嘅。佢話佢老婆滾，就要佢老公問我以後唔再出去滾啦。 接斬回鄉證抌。 咁但係咧，個師傅咧就話見到呢啲嘅時候咧，就盡量問錢啲，等佢飛走啊，或者洗紋身洗得容易啲。我覺得幾厚道嘅呢個。 定係或者同時整埋印水紙咧？ 點樣印水紙？ 即係 custom 埋嘅印水紙，嗱你自己花日一粒色，你就好印翻。 唔係，咁始終你睇得出噶嘛，紋身呢啲。 咁又氹住老婆啫嘛，依個係咪出咗啲咩事咧？哎呀，因為有監製搖佢咁樣控制我，有啲咩漏錯啊咁樣啊？原來唔係，係咦？仲有我正式讀埋呢一轉咧，就放啊佢甩走啦。 晚上好，男人移民啲定女人移民啲 ？What is zero？ 我上次收唔到通知，今次又收到。47有 post 外国，有试过麻醉只毛毛猫后纹身，猫咪被纹身。小明坐火车，纹咗身系咪唔做得 MRI 是咪会爆呢 ？Strike 918，想问下如果要纹个比沙门天。神佛女，但又唔想太 show off， 搞到浸唔到温泉。咩部位最好？问手团会唔会唔太理想？春辉上神天信。 咁即系点啊？问咩唔会？ 你要浸温泉，你咩位都会俾人。 唔系咯，除非个粒底有毛嗰位嘅啫。 系咯， 我都见过有个鬼佬咧问喺呢度有个八卦喺度。 问入问系咯，冇啊！你浸温泉，你预咗俾人系。不过而家有啲温泉系放宽咗， 系因为啲专系做嗰啲生意嗰啲人噶嘛。 唔系而家系纹身嗰个趋势冇以前咁即系咁禁忌式 啊，冇咁侵略性嗰啲画会唔会？ 系啦，即系其实系一幅艺术品嚟，咁就你要放宽。咁你始终其实好正常，好似外国一个普通海关都扎晒两只手，好正常嘅事。咁你唔通唔做人哋？ 喂，但系香港可能就做唔到纪律部队噶啦，应该。 我听讲系考完。 考完先闻就梗系得啦，但系有咩行七立错或者得罪大佬，咪俾人督咯。 系考完先闻咯， 系 考完先闻。 系咯，喂，咁啊，多谢你上嚟。 嗯，唔好客气。 诶，嘥咗你一个钟啦。希望喂，听讲咧 ，Colette 咧有一个必客嘅鬼故嘅，你唔介意我包埋啊？ 唔 系，唔介意。系啦，即系假如下次再得闲咧，你希望再上嚟猛鬼 Studio 再 crossover 9724啦。因为以前有个节目叫猛鬼 Studio。 好啊，即系讲讲灵异嘢嘅。 系啦，讲鬼故嘅，系嘛？好，咁我 send 埋啲旧 link 俾你听，但系多数都唔系讲鬼故，讲一讲第二样嘢。 好啊， 好啊，多谢晒。喂，咁如果诶啊，而家喺呢边啦。喂，如果因为平时我做到12点嘅，咁我仲有半个钟咧，一阵间我送埋佢出去搭 lift， 跟住再翻嚟继续。好啊，多谢晒。 Thank you， 真系好高兴请你嚟。喂 ，Hello， 唔系好惯喺呢边啊，唔知走晒未咧吓。好，啲麦翻呢度先。今晚举止好斯文，咁梗系啦，第一次见面。我个蔡枫华咩意思啊？系咪有套戏好似将个人纹咗个身上去？ 蔡枫华 ，Strip 票918，唐默唱辉系啊，好想纹好耐，黑料好靓女，大方。五作状赞 comments comments 文系面到好似泰神咁，多谢你啊！9527探长今晚举止好斯文，小明坐火车正阿慧 on 至4788靓女，你活着88四堂等你 strip 票918，个姐姐令到探长面红梳轮黄，靓女走咗我都走捞， 我顶你啊 ！MB 邓模式。文江门就可以去温泉，基本上冇人睇到 Strip 嘅918，敢问俾边个睇？连自己都睇唔到。龙英靓女系到费事讲，老探五系五中意人文眉架咩？你虽然依家松咗好多，但华裔嘅 office rank 有纹身始终系唔系淡妥？ 嗯，冇错。啊，靚女呢上次呢佢有名嘅，佢叫 Colette， 佢下次呢会上嚟讲鬼故嘅，咁佢似乎都有兴趣嘅，希望唔係敷衍我啦。咩回复红枫咩意思呀？头先冇红枫咩？喂，仲有呢啊，有人见到面红咗咩？唔会呀、啊。同埋龙英，龙英系咪我识㗎？你又知我唔鍾意文眉嘅文眉嘅女靚女嘅咩？唔係啊，我冇特別嘅，只不過我唔鍾意梅艷芳咋嘛。呢個 mon 斜，呢個 cam 斜斜地添。好，而家可以出返呢一版啦。不過其實呢，係咪其實呢版嘢呢，你 live chat 冇埋嘅，點解？系啦，喂，其实大家系咪觉得呢个 live chat 冇乜位置呢？即系譬如又挡住个画面啦。又有冇人真系用呢个嚟睇咧？我想问一下。一大声就爆啊！忍耐多阵啦，买翻啲线翻嚟。哦，其实以前大把呢啲啲嗰啲 signal 线嘅，但系搬咗之后又唔见咗。喂 ，Prime Sue， 靓女走咗先入嚟啊！你咪睇翻 archive 咯，冇办法啦。咩啲硬咩啲啲硬态啊，就硬晒啦，点会唔硬啫？即系未见过噶嘛，久唔久拆声咁奇怪？咩好好能无畏咩意思啊？我唔问你讲乜喎，左头左脑，点解你哋讲啲又完全唔明嘅？喂，阿 而家一大声仲系爆啊，死啦！而家唔爆啦嘛？咦，都系咁 active 嘅，点解？仲有冇爆啊？因为头先咧，好明显咧，佢讲嘢好细声，我又唔可以。即係好大聲咁樣講，咁變咗 都仲系爆啊！吓，真系奇啦！咁爆唔爆咧？咁应该唔爆啦，系嘛？唉，冇钱啫，推咪真系论尽。点啊？而家咪好啲啊？睇唔清楚啲咩咧？想问下你。喂，窝冤，多谢你、啊，真系开心啊！但头先唔记得多谢阿 Stucker 918添，多谢你吓、啊，每次都支持我啊！熊仔而家先嚟咩？坐监嗰部自制纹身机先见啊，用苏跑加原子笔。是喎、哦、你見過啊，我都聽人講過喎、啊、,Eddie Sir 好似冇同我講過呢樣嘢。一講就爆個爆字喳喳聲啊，咁奇怪點解呢？角度唔好，額頭上入唔到鏡咪算啦，入唔到鏡咪入唔到鏡囉。其實爆咗成個月啊。其實一唔爆又話唔夠大聲。咁真係冇計㗎喎，真係唯有 compressor。其實呢我已經呢喺舊 office 呢拎咗 compressor 返嚟㗎啦。哇。就係佢。呢個呢仲係 made in USA 嘅呢個型號嚟嘅，就 DBX。咁呢點解用唔到呢今次，因為剛才晏晝諗住返嚟 set 呢，發覺我個 mixer 個 audio output 呢 analog 呢係壞嘅。咁呢個 compressor 呢就一定要由 mixer 出返嚟個 signal 俾佢，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嘢嘅。如果你直接插支咪落去呢，咁支咪呢要用 phantom power 呢，即係有一個俾電佢先做到個效果。而嗰個 Phantom Power 呢，即係定係 for 呢啲咪嘅，咁點都要爭一個 mixer 嘅 audio output 再 input 落個 compressor 度先返轉頭，先再上返電腦，咁呢要大量嘅線啦，咁兼夾我個 audio mixer 又壞咗個 analog output 啦，咁一路都用到嘅原因就係我 input 咗之後呢，我就直接 digital output 去返個電腦，咁所以呢一拎個 compressor 翻嚟都係得物無所用，咁希望下次 live 我 connect 到啲線啦，有啲論盡嘅真係。咁我都明嘅，即係開頭我寫一邊鏡咧，即係覺得 compress 咗啲聲好怪嘅，即係接受唔到嘅。因為以前做錄音室咧，即係你係要同人鬥大聲先 compress 嘅啫嘛。咁但係我諗住自己傾下偈咁樣，即係有個 dynamic 喺度，有個大細聲咁樣個聲會靚啲嘅。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喺街度聽呢，條街嘅 noise 已經令到你聽細聲嘅時候唔清楚咁時候，咁所以我決定呢用返個 compressor 先至，即係希望大家聽得冇咁辛苦啦，雖然唔好聲，咁同埋 YouTube Live 你都唔使知佢會好聲㗎啦，咁所以呢即係我會用返 compressor 去做囉，冇計啦。但我見到呢而家畫面就停咗喎，是不是很窄呢？哇，好多問題啊，我都不明點解我而家已經冇 BT 冇剩㗎啦，點解佢成日都會畫面窄呢？同埋我頭先開波之前呢，我已經試咗個畫面 synchronize 㗎啦。咁但係似乎佢都係即係試咗 OK 係 synchronize 嘅，佢行到一半又甩咗，就係主要嘅原因就係網絡嗰個速度。咁呢樣嘢我又控制唔到嘅，暫時咁可以做到啲咩呢？聲畫唔同步窒窒通添啊，畫面窒到好似四倍慢鏡添啊，死啦！咁我可以做到啲咩呢？唯一做到嘅就係收線嘅啫喎，係咪？咁睇下大家忍耐力有幾大啦。咁同埋今日有咩特別嘅主題呢？好似最大嘅新聞呢都係泛民同埋呢個建制派嘅食飯，除咗呢單嘢打仲有咩想講？有咩想俾我知？ 喂，司堂，多謝你。咦，点解你用英镑嘅咧？英国嘅原来，喂，多謝你。点解我已经系自己冇同人 share 嘅啦噃？呢、這个，但系都系窒咧个宽频。啊，大金问个嘉宾要 Uber 嘛咁样，但系佢走咗啦，你而家先话俾我听，佢走咗咯，迟咗少少咯。你喺西灣河啊？咁啊，佢走咗啦，你聽唔到佢啦 ，sorry 啊。佢同埋男朋友一齊，我諗佢可能有唔知佢搭咩車呢，可能佢都要翻工嘅人。阿龍英，互聯網嘅世界咧，尤其是網台嘅朋友咧，好多時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咁有英國嘅朋友啦。但今日洛杉矶嘅朋友呢就好似冇嚟到，因为平时洛杉矶嘅朋友呢瞓醒返工呢就会嚟听我嘅，即係当晨光第一线咁听嘅。咁唔知啊斯汤你嗰度几多点嚟嘅？英国应该係晏昼係咪晏昼六七点啊，我估係。咦，好似又喐返喎。唔係追求解像度而变成塞。唔係啊，我唔係好追求嘅 720p 嚟嘅啫，但係我而家见到都好痛苦啊，窒啊窒啊。Winsome Wong， 你讲咩呢？咁长我就要搵人读㗎啦，我自己读唔到㗎啦。 Winsome Wong， 唔好意思借各位宣传下，今个星期六日有参横州村民留守活动，详情可去横州绿化带发展关注组 FB 度睇下。龙英话有英国朋友支持 ，Om 至四七，只听声都落 ，Walt Y U E N 系咪放牛之类供电嘢有问题？爆音系无定时，起初以为我部 lamp 有事，所以一路忍下，原来唔止我 ，Alice Pirenzu 西人事件 ，Blackter 唔睇画面。聽聲 Nicola 靚女走咗先窒息 Nicola 窒 Striker 918，請問橫州果度係咪翻文搞？ 呢個係朱海迪搞嘅。哦，英國下午四點，咦，小明坐火車，多謝你喎、哦！哇，呢、這個 Super Chat 咧真係好醒神嘅，每次都彈啲好鮮顏色出嚟，咁啊，即係大家都醒啲啊！小明坐火車應該是女士來的，因為剛才我見到你問文眉的問題，是不是呢？現在又 OK 返啊？咦，是喎，我見到都 OK 返喎。咁仲有呢，即係我其實我前幾日呢就有個諗法呢，咦，我星期一嗰日已經搵花家姐就一拖一啦，咁今日就搵位靚女紋身師傅啦，咁下次仲有咩女仔可以上嚟呢？咁歡迎自己報名啦，如果有女嘅客串嘅嘉賓嘅話，咁我都心目中都要搵啲女仔上嚟，因為節目呢普遍係好麻粒呀，咁就吸唔係好到一啲女性嘅話題啦。咁譬如今次呢個紋身師，雖然佢嗰個話題都唔係特別女性，咁唔通問佢 A 制咩，係咪先？咁呢啲咁特別嘅女性佢就唔會做一啲好普通人會發生嘅嘢㗎啦，咁所以呢我就無謂同佢講呢咁男女關係咁鬼老土啦。美國聽證會結果唔知如何，冇結果㗎喎，呢啲聽證會唔會有結果㗎喎。係咪彭定康去嗰個就係呢個美國聽證會？我想知道，即係我昨日見到一個 live 呢，但拆曬聲嘅，係咪就係喺美國嘅聽證會呢？咁彭定康你而家講後悔有咩用啫？一早應該後悔啦，即係當日就唔應該係咁樣，即係對中國你當係一個紳士，咁樣中國呢個政府即係同一啲酋長一啲山番傾嘢係冇分別㗎，即係佢哋件衫唔同㗎，就只係國民貴爆香港3000公安在港及3處安全屋，喂勁喎、哦！即係雖然呢國民貴講啲嘢呢就個個都知㗎啦，但係呢個個都即係知道發生緊呢啲事嗰啲朋友呢就都係佔少數嘅，我以我所知。即係起碼呢佢喺主流媒體爆出嚟呢就令到啲圓夢初醒呀、啊、甚至乎淨係掛住炒樓呀、啊、眼前得返錢嘅香港人，或者出賣我哋嘅香港人呢 都是一个信息来的，即是你不可以说他人人都知道啦，你说来做什么，即是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即是由一个有钱的大陆佬甚至乎被公安通缉的大陆佬去开句声呢，就好过我呢同啲亲戚讲到牙血都出埋，佢哋都唔信我讲嘅嘢，只会觉得我偏激嘅啫。咁但我觉得呢个郭文贵讲嘅嘢呢真係好老实喎，佢讲啲嘢即係句句都中㗎喎，真係。即係尤其是佢除咗讲佢见到嘅现实出嚟呢，佢仲讲嗰个动机同埋讲香港人嗰个处境呢，我觉得係入目三分嘅，即係你听落去都係我长期留意到嗰样嘢嚟嘅。咁所以呢希望嗰啲如夢初醒嗰啲所謂港豬呢，即係放過香港人一馬啦。即係其實香港人嘅衰落呢都係同嗰啲出賣我哋本身香港人嘅本地人呢係有直接關係嘅。即係你唔好賴話上面嗰啲咩地產去滲沙子呀嗰啲，即係唔好講呢啲啦。即係如果你冇本地人嘅配合呢，佢哋點樣滲啫？原因就係俾你哋班人害死㗎嘛。阿潘 Ron 有冇睇 Netflix 嗰套 Sense X 拍摄手法好正啊？未，系讲咩噶 Sense X？ 讲神秘嘢啊！因为咧近呢几个月咧真系太忙啦，我连呢、這个嗰个咩话英国嗰套 Black Mirror 我都睇唔晒啊 ，Sense X 就冇睇啦，我净系睇紧一套Destination Survivor。咁个礼拜追一次 OK 啦。咁早排有套唔睇唔得嘅就係 The Get Down。咁 Get Down 就好容易睇完嘅，三日就睇晒啦。咁嗰套非常之正啦，介绍过无数咁多次㗎啦。咁但係呢我諗大家都对嗰啲 hip hop 嘅话题即係冇乜兴趣。其实唔係就係 hip hop 嘅话题，我觉得即係讲美国嘅历史，即係好近代嘅Manhattan 嘅 New York 嘅历史呢，即係同埋音乐嗰个根源啊，流传呢啲，我对我嚟讲好有价值，即係好想知道佢哋个来龙去脉嘅。咁我所以觉得特别好睇，我同阿监制都即係要追嘅，即係开心到。咁但係好似冇乜话题，即係冇人讲。所以呢香港人呢即係学乜鬼嘢人哋讲即係评论啲質素啊，即係讲下话题咪算囉。即係有话题嗰啲有人追啦，冇话题呢即係全部都系食个话题。即係我唔係話你啊，即係如果你係人唔好彩啦，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改變嘅習慣呢，應該照顧下自己係鍾意啲咩囉，就唔好唔發掘自己究竟係鍾意啲咩囉。即係鍾意話題都係一個話題，咁唔好話人講品味啊，講製作囉，因為有話題唔使有好嘅製作嘅。其實裝睡嘅人係唔會醒，咁但係不過我最悲呢就係装睡嘅人都会受到惩罚嘅，即係嗰个郭文贵有度，我觉得佢讲得最啱嘅呢，你根本香港啲富二代富三代有钱人都冇尊严嘅，上到都系做狗嘅，即係何苦啫，你赚多钱你都要做狗。Black Mirror 呢我停咗好耐冇睇啦， Season 3都走出啦，我 Season 2都未睇完啦，我 Season 1我都睇剩一两集啦，好似 Season 1我睇到五定六嘅 ，Season 2咧睇咗第一啫，咁其他都冇睇过，咁所以咧要追翻啦，因为都拍得几好啊，我觉得，即系讲啲题材都唔错，即系好写实嘅嗰啲题材，只不过拍摄手法咧即系夸张咗咁解啫。咁啊，菲利亲王咧吓死咗啊！佢话唔捞啫嘛，冇话死啊！我误传即系未死啦。佢话唔捞啫嘛，即系所有嗰啲慈善活动啊，嗰啲好嘥精神噶嘛。即系佢得，我觉得佢哋用惨去做演员啊，即系又冇实权啦。做亲王或者做皇室，都系好似一个主角，即系一套剧嘅主角咁咯。即系成日到时都系做一啲马骝戏啊。所以呢戴安娜王妃呢嗰時佢好痛苦㗎，活喺呢個家庭度呢就根本唔可以違抗個導演嘅命令，即係你想做啲自己想做嘅都失去呢個自由。咁菲利親王都九十幾歲啦，咁我覺得佢話唔做，我覺得好合情合理啦，但我體力都冇啦，點做啫，九十幾歲。 嗱，咁耐以嚟咧，我就系见到阿苏伦有睇个 get down 啫。哇，头先讲翻头先嗰个啊，我读埋你啲留言先。 Hexley designated survivor 好正，本来以为副总统瓜咗就会散，点知仍然有张力量是 license 八正啊！讲宗教、父权、跨性别、毒品、种族歧视、变性。 哇，开得咁大，正喎、啊！睇下先。咁咧，头先咧，嗰、那个女嘉宾咧嚟之前咧，我系只系喺 Facebook 见过佢硬照嘅啫嘛，即系 video 都冇睇过嘅，除咗啲手臂嗰啲纹身喐下喐下之外，咁但系我喺度幻想啦，啊，究竟佢咁女性化嘅面孔会唔会好男性嘅声嘅咧？即系我考虑埋呢啲嘢，即系喺度幻想嘅嚟到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同埋咧，我估唔到咁高喎，即系佢系一个。我谂176都有啊，穿埋啲鞋，178都有啊。头先即系 wood 咁样望到佢，佢一嚟到即刻顶住嗰盏灯，咁所以即系人可以貌相啊。咁我谂佢又觉得啊，睇翻你 Facebook 以为你有5.89嘅添，哈嚟到咁样嘅就咁样，即系都有少少呢个有趣嘅地方嘅，同埋又唔知道佢即系好多都系喺度幻想啦，或者。我就擔心佢唔知道明唔明我講乜，因為好多時同啲女仔新識嗰啲女仔咧，好多時佢唔明我講乜嘅，因為我成日用啲四字詞語啊，同埋 old school 啊，因為人哋唔會覺得我咁大噶嘛，咁佢於是乎溝通唔到咧。咁幸好咧，頭先阿 Colette 咧，我諗佢聽得明我講嘢都七八成嘅，起碼都即係同埋佢啲反應好快，好聰明。咁希望下次咧。預備另一鬼故找他來先、哎、話時話現在五月了，我要找 Gary Kwan 上去個節目，因為答應了、會上去個節目裡 講下鬼故、啊、或者做嘉賓的，那我說五月就找他了，那現在4號，如果有聽我節目呢，那我一會兒打給他啦，不過他沒有聽我一會兒都打給他。又追溯安格斯、啊、我都說找不到一個適合的人講，咁我唯有我自作嘅啫，嗰啲空隙或者嗰啲 missing 咗嘅時間層咧，我唯有 skip 咗嘅啫。安格斯就真系要揾佢以前喺度打工嗰個人上嚟先得。阿 Brian 阿 Barry。 Barry Chan 國其實跟中共講數，已經放了他的4哥及6哥，正在停止爆料3個星期。 你講個橋段係咪讓子彈飛啊？有咁啱有4哥同6哥嘅，係咯？講小巴後數佢都呆咗，因為佢唔搭小巴噶啦，而家一代好憎搭小巴，因為咧我知道咧，而家呢一代搭小巴最難克服嘅咧就要嗌咯。因為好多人唔夠膽大聲喺街度嗌噶嘛，而家啲人好內斂噶嘛。我諗日本人喺香港都唔搭小巴噶，因為日本人都唔慣大聲嗌，一大聲嗌就係嗌救命噶。諗佢哋係啦，仲有啲即係譬如嗰個郭文貴咧，我而家係咪喺你喺香港噶，定係點嘅？定喺海外噶？因為我知道蘋果呢只係用個電話嚟訪問佢。咁仲有呢度唔知有冇新界西嘅朋友呢，即係同阿係咪 Winson 啊，即係呼吁下啦，其實係社會嘅事嚟嘅。咁就係關於橫州嗰啲問題嘅呢單嘢，即係對任何一個香港人即係個影響都好大嘅。即係政府唔可以即係完全當我哋啲市民呢係即係中意點就點咯，即係上一個政府就係、是，即係唔係上一個，即係而家都仲係個政府咧，就與民為敵嘅。即係你好多人反對咩，偏偏要做，咁變咗我有時間我都會撐一撐場，因為曾經我都撐過啲原居民，唔係原居民，即係嗰啲遷拆啊咁嗰啲。但係發覺都幾遠路噶，因為我對上一次就去馬屎埔啊咁嗰啲地方。咁如果有時間呢，希望大家都會喺嗰度見到面啦。 哦，郭文贵喺美国嘅，原来。喂，老师 H Wong， 你好啊。喂，同埋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又要讲翻啲即系 insider 嘢啦。如果唔听翻网台咧，就唔知道讲乜嘅。咁啊，至于咧，即系我曾经一个月前啊，去过啊大新宫嗰个 Facebook Live 咧。咁咧，佢话因啲理由就系、是、因为个效果唔理想，所以 cut 晒所有嘅 archive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嗰集咧？咁、那个内容咧都冇乜内容嘅，都系讲翻佢哋啲意见啊，讲下佢点样欺凌人哋上嚟嗰啲主持啊咁嗰啲咧，即系讲翻出嚟啦，即系泄翻啖气啦，因为我都觉得好唔正路，甚至乎又亦都有人排除咗佢啦，即系叫我帮手叫佢唔好喺嗰个台度开麦咁样啲嘢，即系我当时我觉得件事好似好关我事咁嘅，原因就系我 line up 嗰啲人去边个网台嗰度做噶嘛，咁但系后来发觉，其实关我鬼事咩？即系原来佢哋大家都系呢种人嚟嘅，即系都系中意排除一啲自己唔啱听嘅，即系总之喺个台度咧，大家都中晒嗰个毒嘅，即系嗰个毒又唔系毒嚟嘅，即系香港网台界就系有个传统咧，就系我坐喺支麦前面咧，我讲嘢一定系啱嘅，即系正如有阿 Ken 都觉得我系咁，但系实情我系咪咁咧？我自己梗系唔觉啦。咁大家攞个公道说话出嚟啦，即系究竟我系咪即系唔可以俾人哋讲咧？听唔到人哋意见咧，净系某啲人太敏感咧？即系其实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听嗰几个大台咧，佢又唔满意，即系嗰啲大佬咧，一唔满意嗰啲人就 ban 咗 account 咁样。我从来都冇做过呢样嘢，除咗系有一个半个人人身攻击，咁我先要逼住我出手做呢样嘢啫。咁啊，意见上咧，我完全系自由发挥嘅，即系我会又会读你个留言。出嚟你个留言大家又听到又睇到，即系我觉得我唔存在系我讲晒先啱咯，即系你有个渠道讲，我有个渠道讲，大家讲出嚟嘅嘢唔啱，咪大家讲完咪算咯。咁做咩一定要你啱或者我啱啫？我真系唔明嘅。咁唔紧要啦，即系呢啲我都要飞欧噶呢啲人，即系呢种咁嘅风格或者风气，我觉得系嘥时间嘅，真系。即系你喺度拗话你讲得啱，你讲啲一定错。如果你唔认错或者你唔停嘅话咧，我就同你反面或者唔听或者我唔俾你喺度留言，即系觉得呢啲即系有违咗嗰个互联网所谓互联网或者互动嘅 chat room 咧，或者有违咗违反咗呢个游戏咯，即系唔知点解硬系即系中国人都系兴有个 leader 俾个方向佢带领住佢讲啲咩嘢，又或者。有某人好想做 leader， 就挑機挑到嗰個友都要話佢係啱嘅咁樣，即係我唔想係咁咯。上 Gary 節目講異影，咁講曬咯，人哋我又唔記得咗買飛，唔記得咗訂位，人哋 book 咗場，我又想睇，但我又冇飛，真係論盡啊呢個。OK， 我已经眼咧开始有幻觉啦，两只眼开始好游离啦，变咗刘以达啦就嚟。 Hello Michael， 就咗佬去美国啦，喺香港搭咗洗头艇，好也 Travis Sam， 喺香港捉咗九成，龙英 Gary 依期比较忙啊，搞紧第二场体二型。 系啊 ，Lee 探长，你认为近十几年嚟？港产片打灯有冇进步 ？Nicolaro，Yeah，Hello， Walt，Y，U，E，N， Gary 音乐次文化讲咗五集 Depeche Mode， 我中晒毒，揾咗几只 Cloudy， 佢哋六月三 Hidden Agenda 有 show 同 cover，DM Wood 同 Wines and Wong， 佢有冇问过你先 Deliberately Water 上 Gary 节目讲异形 ，Wines and Wong，Ragged 线网点都有讲你同大声公单。 嗱，答咗 Vincent 先啦，佢梗系冇问我先 delete 啦。佢其实咧做完节目之后嘅第日咧，已经喺我同埋佢嗰个制作团队有个 WhatsApp group 嘅，已经第一时间第日已经将我抌咗，即系离开咗个 group 啦。咁之后咧，再隔多日咧，就直头我 post 咗嗰、那个佢条 link 咧 page， 即系喺佢个 Facebook page 嗰个 link 咧，我发觉无故失踪咗。原来系咁嘅，原来我系。我forward 咗人条 link， 连我的 post 都冇埋嘅，我嗰日先知道，因为我问过有冇，即系因为我曾经俾个密码，另外有两个人嘅，佢两个都冇 delete 个 post 嘅，咁即系证明原来咧个 source delete 咗咧，我都冇埋嘅，咁我交代唔到，因为个 source 真系唔系我噶嘛，咁所以佢当然系冇话俾我听佢会 delete 啦，咁佢净系喺自己嗰、那个。那個 page 嗰度咧 announce 咗話唔滿意嗰集嘅咩咧就唔知啦，可能唔滿意嗰集個嘉賓都唔定個效果，包括個嘉賓啦，因為效果佢輕咗機係唔係幾好效果噶嘛？因為啊大聲公係唔會輕機噶嘛，理直氣壯啊嘛講任何嘢都咁，所以大家就冇機會睇翻啦。不過網點都有打個電話嚟啫 ，Kelvin 咁咧我就唔係打電話嚟，係PM 我。咁我亦都好问佢啊，你有冇 backup 嗰集咧？有冇网友 backup 咗咧？原来佢都有 backup 喎。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翻咧，我睇下用啲咩渠道可以搵人帮手 post 翻出嚟。如果有兴趣先啦，超过廿个人问呢单嘢咧，我就会俾条 link 你啦，即系费事公开啦。反正佢都唔想公开嘅话，系咪？无谓即系咁样好似对着干咁啦。即系我就冇所谓啊！即系反正佢喺佢个地头嗰度 post 咗出嚟，多数人都系插我啫嘛。即系话我点解唔俾阿大声公讲？即系如果有听嗰个节目嘅人咧，就知道边个唔俾边个讲咯。实情即系只不过佢成日高调地话，你都唔俾人讲嘅。咁即系有啲唔用脑听节目嘅人，咪觉得我成日都唔俾人讲咯。但系佢唔俾我讲嘅时候，我最尾先忍唔住出咗一句声：，喂，你又话唔俾人讲，咪又话你俾人讲，但系你冇俾我讲。就讲话咁算数讲完咁样，即系嗱呢个咪佢嘅惯咗个方法咯。即系讲完一啲好行嘅嘢，算讲完，喂咁就讲完噶啦。咁人哋唔使讲噶啦，咁佢就讲第二样嘢啦。即系识听啊，梗系识听啦，唔识听都冇办法啦，真系。仲有DM 咧，其实老实讲，我就麻麻地嘅，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听，但系我唔系好迷咯。不过你同我讲嘥气嘅，我系冇嘢会迷嘅。样嘢都迷唔到嘅，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个系人生一大嘅损失嚟嘅，即系你好迷恋一样嘢咧，系一个好 enjoy 嘅一个阶段，中晒毒，但系我真系做唔到啦，唔知点解。咁所以咧，佢亦都唔会遇我咯，因为咧你要喺一个集团或者一个 group 嗰度，话即系好中意大家一齐中意一样嘢咧，你系唔会喺嗰度。唱反调㗎嘛，即係佢哋唔容许有人喺嗰个大家沉溺喺呢个爱河嗰个 group 里面讲一啲即係唔啱听或者负面嘅嘢㗎嘛。咁我索性所以我唔会入呢啲 group 囉。咁因为有时讲喂虽然佢啲歌好，不过佢即係嗰首啲制作渣少少喎，走走地音喎咁样。佢都唔愿意听㗎嘛。咁当你都唔鍾意你唔好入嚟啦。咁所以呢我就未入过啲 group 嘅，从来都。咁就 HKT Lee 就我觉得呢十几年嚟港产片打灯有冇进步，梗係有啦。其实而家打灯好多片呢，即係大家都俾咗个 bias， 即係有戴有色眼镜，对呢啲港产片有 bias， 先至唔会欣赏人哋另外一 part 啫。我今日喺 YouTube 度睇完一套盗版嘅 YouTube 片，即係盗咗版叫咩天师斗僵尸。咁因为呢我见到郑中基我好想睇，即我觉得郑中基幾好笑嗰啲戏。咁今朝我瞓半梦半醒嘅时候，突然间见到有呢套戏弹出嚟，咁我揿入去睇睇，点一睇睇晒。即套戏係有连住落嘅倾向嘅，有啲戏睇一两场已经唔想睇。但係呢套天师斗僵尸呢，即我觉得其实都系啲编剧都垃圾㗎啦。但係佢哋嘅制作呢非常好嘅，即无论打灯啦，无论啲特技啦，都唔系太差嘅，真系老实讲，尤其是打灯特别好添呢套戏。咁我觉得近年的确系进步咗好多嘅，原因器材又改变晒啦，最主要系啲器材就个 size 同埋重量都减低咗好多嘅时候咧，你可以打多好多支灯去完成你好想要嗰个效果。咁同埋即刻睇到 playback， 咁所以咧有心做呢一行嘅人咧，就一定会进步咯。即系啲人一开声话港产片就唔睇， 就廟嗰啲人呢就太唔公平啦，實在即係除非你真係好憎啦，咁但係我最憎嗰啲人呢就一路話唔睇呢，一路廟呢就一路又朗朗上口啊，喺話題性嘅非常之充實啊，講乜都答到啊，我就好廟呢啲人嘅。玉龙呢迟咗啊，唔紧要睇 archive 啦。今日你的确有啲损失嘅，你迟咗。即係我觉得你及靓女呢通常都係离远及啊，甚至乎交流唔到㗎嘛。但係头先呢就靓女喺度呢就真係的确有啲交流。你睇下邓武式一提一个留言已经令到个嘉宾呢真係笑到花容失色咁样，真係几有力量啊！谂下互动呢样嘢真系，阿玉龙你个读唔到喎，哇！罢工喎 ，HKL Lee 又读唔到喎，因为我想睇下你讲乜啊，睇到城寨两个字。 城寨哥 archive 都冇晒探长份，搞到要上 YouTube 得 win 上 one。探长堪称被单反王，小明坐火车想睇。 想睇咩啊？想睇大新宫。城寨嘅 archive 都冇晒探长份就非常之好啦，呢、這个。但系咩叫做上 YouTube 得啊？我就唔明白。即係個 archive 冇晒，但 YouTube 就仲有，係咪咁嘅意思呀？我想知道。即係其實不如你作為聽眾呢，你呼籲一下呢，不如呢 YouTube 嗰啲都鏟埋啦。我原因就係呢經濟嘅問題，即係你冇理由仲攞我哋嗰啲資源就係再賺個 YouTube 嘅錢㗎嘛。因為反正你當時又冇糧出㗎嘛，個個都係啦，被單反王冇錯。唔知点解罢工啊 ？B， 你话刘以达当年做编曲好过好多人啊，我又唔觉得，即系只不过啲嘢系预备不同啫。如果讲好，我觉得佢真系唔够 Radius 好。如果讲编曲，不过 Radius 啲嘢旧啲咁解啫。 刘以达当年做记编曲好过好多人，嚣是路宝，我有听。韦上翁 ，Hickley 城寨 YouTube 冇靠探长节目，重睇到。你有兴趣麻烦提供 link tonight 112想睇 backup Raymond 唱好想睇龙英有兴趣 啊，不如我索性叫 Regazine 嗰个 Kelvin post 条 link 出嚟啦，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因为又唔系我 backup 嘅，佢 backup 嘅，赞唔赞成啊？啊！有人约我饮嘢，真系好啦。嗱，你等我一阵先啊，复埋你。好，下次叫呢个靓女做嘉宾先。Stuka 918听到一半冇得听埋落去，啲花生冇得食，小明坐火车咪入 Henry C， 佢知道自己老底咪索性 delete 咯。Jack Music MB 邓无色探长雷，不如早啲休息。晚上 Wong 咪 Julia 黑里晚上 Wong， 我只醒 J Wendy Liu， 你走咗大声公继续闹，不过 cut 咗。冇出翻， 咁卑鄙，我都系戥佢可怜嘅，几廿岁人咁脆弱嘅，点解会真系？ 梁春 ，Hi 探长，啱啱讲到 而家先嚟啊，蚀桌啦！ 佢一贯做法是大大声话人，五岁智商都冇，根本唔俾人完整讲晒意见，又话人哋唔正确。做完节目话唔满意，又要重做一次，脑风度咯。Leewater Tears for Fears 嗰首 Mad World 探长觉得正唔正 ？Jasmine Thompson 翻唱好正 ，T 请来户112赞成史堂赞成 Henry C 大声公睇怕都几难请嘉宾， 根本佢哋个下巴咋嘛，加咪鬼嘢宾啦，逢亲嘉宾都被吓走啦。其实老实实 ,Tears for Fears 呢我就欣赏好多嘅，即係俾 DM。因为我觉得佢啲歌冇咁肤浅，即係可能 DM 係細路仔啲啦，即係你发迹嘅时候好細嘅，但 Tears for Fears 呢就老少少嘅，即係喺思想上呢，即係听得出佢啲音乐係深度高啲嘅，我觉得。即係呢个我个人认为啦，因为唔知点解呢有啲人呢，即係你话呢个好啲佢都唔满意，你话嗰、那个你冇话佢唔好啊。好得意嘅，即係好似你鍾意得呢個就唔鍾意得嗰個咁嘅，有時啊有啲人係咁啦，即係我見過啦 at least。咁呢 ,Matt World 呢老實講我覺得翻唱個好聽好多，即係因為佢嗰隻 Matt World 原唱呢有 beat 喺度㗎嘛，即係唱唔出嗰個另外一個感覺啦，即係好抽象啊，因為好多人都係聽呢個 Justin Thompson 係嘛，係咪咁讀啊，佢嗰個版本嘅原因就係嗰陣時有套叫 Donnie Darko 嘅戲呢，就攞嗰隻歌嚟做片尾歌，好配合嘅畫面，同埋而嗰套 Donnie Darko 嗰套戲呢又係亦都嗰個世界係好黐線嘅，佢原來套戲呢就係唔係科幻片，但係講緊平行宇宙嘅，咁係咪好黐線先，好多幻覺咁樣呢，咁嗰首歌好夾嘅畫面的確好聽嘅，咁但係咁啱呢 Tears for Fears 呢嗰隻 Madwell 呢佢就唔係 Plug Song 嚟嘅，即係唔係話最紅嗰啲歌嚟嘅，咁變咗呢個可能係造成一個先入為主啦，因為你多機會聽嗰個翻唱啲嘅，其實某程度等下先啊。 Hello? Hello? 喂點呀，你喺邊呀？哦，咁你想喺邊度飲嘢呀？哦，好呀、啊，我都得，好啊好啊好 ，OK， 好啊好啊好 ，OK OK， 好啦，咁你大概几多次啊？哦，嗰间老土怪，好啊好啊好，好啊，我系咪有餐打面同埋冻奶茶嗰间啊？嗰牛屎嘢啊嘛，好啊好啊好。OK， 喂，如果系咯，咁啊三半四个字口。好好，唔拜。喂，是咁的，咁咧我就约咗一位妹妹饮嘢，咁咧睇下监制得闲一齐嚟啦。咁咧就喺附近嘅啫。喂，如果苏伦你又得闲咧，出去饮杯嘢啊，喺丽景湾约咗，咁啊享晒自己啲 location 真系几不智啊！好容易俾人埋伏啊，不过唔紧要啦，入得嚟嗰啲埋伏都抵啦，系咪？咁我读埋你哋啲留言，我都走啦。系咯，讲 Madwell 咯，我觉得嗰首好听嗰首。咁讲到边度咧？哎呀，好多人都赞成咩咧？赞成。是啦，找返條 link 出嚟啦，其實我已經在手㗎啦條 link， 咁睇下點樣可以冇咁尷尬地擺出嚟啦。 合理對 YouTube 仲有唯有由果處轉全小明坐火車，同意換詞四七講哥頓確實冇風度，成日靠大聲大石壓死蟹 ,Striker 918大聲公有冇料到就見仁見智，但咁樣對嘉賓真係下巴都不如位上翁唔夠人講就產直目，衰過啲大網台 Liam Chung 唔係嘛，今晚講 DM Permission Testing Striker 918有偏見冇問題，探長都有，但佢從來唔直接去面對人哋嘅對佢嘅偏見嘅質疑，只係明示暗示人哋蠢泳 Side Like You Sue Leewater Tears For Fears 電子音樂味好重 White Someone Stuka 918同意人哋同佢已經唔同就話人五歲智商菠蘿拜女王去邊屎堂對方好大聲 嚇唔係啩， 我比較濫而 Sue 我都鍾意， 阿 Sue 我就係鍾意隻歌囉，我就係鍾意 Don't Go 嗰隻歌囉， 咁其他歌咧，我都有另外一首中意，但系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唔记得嗰首叫咩名，嗰首都好听嘅。苏伦靓女走咗，你又瞓啊？我又约咗第二个靓女。OK 啦，好，最后最后，同埋小明坐火车呢个好大篇嘢啊，必须要正视嘅，冇理由走咗嘅。 小明坐火车，真正小学溪，好似啲细路仔输咗嬲嬲猪要破坏成件事，未够五 EQ 都唔会咁做，嚣事露宝。探长上大声公个节目，我有睇，系分两部分，前半部探长好忍耐，似乎都系在等一有空位就企图澄清一啲误会，例如探长推介一支 Sir 前程教主任，即面书广明讲旧时该位同佢做拍档，大声公同一支 Sir 就即时睇到唔夹，大声公出咗句五岁智商曲线与佢。就我睇应该探长同佢都系最后一次，事后大声公嗰边有支持者留言话探长 XXX 咩？ 即 XXX 系咩啊？讲粗口？ What Y U E N？ 即刻 YouTube 揾 Tears for Fears 听听先，系我中咗，仲有咩好嘢推荐？而书揾咗只两只大啲美韵都。有 Vince Clark 是好听 ，Jack Music MB 邓武武探长讲嗰集网台大典系第257集。 咁、哦、不如大家听嗰集咪得咯，因为我哋精华咗噶啦，就唔使差咁多时间啦。咁另外咧，如果有推介咧，窝冤我推介翻有对叫做Fade to Grey 嗰对叫咩咧？写突然间唔记得咗添。有首歌叫 Fade to Grey， 即系渐变咗灰色咁解。咁嗰對叫做哎呀好鍾意嘅，曾經有隻叫做 Moon of Moscow， 嗰對係叫咩呢？死啦，突然間唔記得咗添，有人睇題呢就提下搶啦，咁我突然間真係唔記得咗喎，死啦，我咪老人痴呆呢，即係鍾意嗰啲都唔記得嘅，咁我大領落好啦。喂，咁時間差唔多啦，我都要去應約啦，咁星期嗱，我好大可能啊，星期六日呢是哪一日呢，我就會試呢、這個PS4 Live 嘅，咁打住機嘅，咁如果大家唔係好啱呢一味嘢呢，就可以唔使留意啦，咁我亦都會喺返呢個 channel 嗰度出現嘅，咁呢就順便試下啲唔同嘢，即係打住機可能有啲激發到啲唔同嘅玩法都唔定嘅，我咩都想試嘅其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另外呢，我訂嗰張升降台呢，就會喺呢個位嘅另外對面呢，就會做一啲即係嗰邊拍節目嘅將會，咁呢就因為嗰邊打燈容易啲啦，同埋個機位市正啲啦，可以用大機做啦。因為我開始呢得閒少少呢，我會拍啲要剪接嘅 content 呢，就即係令到大家多啲唔同嘅世界啦，睇多啲唔同嘅嘢啦，咁同埋可能會有啲商業上嘅機會啦，譬如但係嗰啲都賺唔到錢嘅，即係譬如可能有位聽眾就想即係譬如可能去做一啲電子器材嘅，就俾啲嘢我去開盒啊，去介紹返啊咁樣，即係其實就算上冇利益呢，我都會做呢啲嘢嘅，咁希望即係所謂有個平台可以做呢啲，希望多啲人俾啲嘢玩，咁唔使我真金白銀走去買，因為好多時買返嚟你都玩完嗰下你就擺低㗎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呢，有唔同嘅相機器材啊，或者有啲相機代理啊搵我幫手拆盒啊或者試鏡啊，絕對可以歡迎嘅，或者免費幫佢做嘅，咁就係係啦，就係咁啦。OK， 咁有啊 ，Visage 冇錯啦，屌竟然唔識唔記得咗 Visage， 因為 Visage 我係勁鍾意嗰首叫 Moon on Moscow， 好似叫做嗰首係當年聽到呢，嘩真係一聽難忘，即係比較深刻印象嘅一首歌囉。因為嗰時美蘇冷戰得好嚴重嘅時候呢，咁成個世界都係等緊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就係美蘇之間嗰種嗰個陰霾好大嘅嗰陣時，咁所以這首歌呢對我當時啱啱讀完書嚟講呢，即係呢啲好大嘅衝擊嚟嘅。咁好有人360有人玩 V 呀， OK 唔緊要啦，咁唔係其實你玩咩都冇所謂嘅遊戲機，只不過呢我都係喺返呢個 YouTube channel 嗰度會 browse 返嗰個 PS4 嘅畫面俾你睇嘅啫， 就是咁啦。总之咧，如果有 notification 咧，希望大家揿入嚟睇，啱睇嘅继续睇，唔啱睇就算数。因为始终咧都系同你以往睇惯嗰啲老萧啊、郁文嗰啲好唔同嘅成件事。有卡者 PC 我都唔识用，我未用过 PC。咁好啦，唔磨烂只啦，真系约咗人啦。又系重新出多几个 banner 就走啦。个 banner 就系咧，快啲订阅啦。同埋咧，香港嘅朋友，请你用呢个途径支持我。PayPal 又系用呢个途径支持我，即系海外嘅朋友，唔系老粉嘅，亦都你点样支持我都开心嘅，包括斋听我都 OK 开心嘅。咁当然，如果你 live 嗰个咩啊 Super Chat 咧，咁大家都开心啦，因为喺个 chat room 嗰度见到一啲好鲜明嘅颜色，又见到你个名字。其实 Super Chat 嘅朋友咧，我希望你问一啲问题咧系。你想知道但是我又未必平时会讲的问题啦，咁可以 fair 啲嘛，即係你可以不停咁问我啲好尴尬嘅问题睇我答唔答嘛。不过其实冇乜啦，其实有任何嘢都唔保留咁样讲俾大家听嘅。好，坚系走啦，拜拜。 你听緊嘅系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